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今日又系热啦嘅一个日子吓，听住风骚快人嘅梁浸浸，我系小张张。 一个星期过咗一半嘅星期四啊，继续嚟风骚度玩游戏。哎呀呀！ 你写低咗？ 都系写低啦，我唔好快唔记得。我太开心啊！ 下个礼拜 DSE 就放榜啦。 Yes， 我会陪住大家放松心情，迎接呢一个大日子。 冇错啊，所以我哋今日嘅爱屋系列，同样你都系希望大家揾只歌曲吓，鼓励下，打气，关心一下。我哋嚟紧咧，放榜嘅 DSE 嘅同学仔们，开始三小时节目，有呢一首歌曲。早上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的，天气酷热同埋系天晴有骤雨。各位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our。嘅阳光，八八嘅阳光啦，不过好似系天文台咧预告咗啦，下个礼拜天气会不稳定，同埋可能会有机会打风，同埋风就会有雨啦，吓。 系啊，特别系放榜嗰日咧， 冇错， 有机会都。 我已经预先讲咗啦， 系啊， 系啊， 作定一切嘅准备就好啲啲吓， 冇错，系啊，买定件雨褛先。 就系咁样噶啦，做人系咪唔使担心嘅？所有嘅嘢嘅话，仲可以预先做得有咁多嘅准备嘅话，就尽量做咯，系咪？ 好， 冇事， 加油啊！喂。现代社会咧好多嘢咧，我真系长知识吓，睇咗之后先知道，因为而家社会多咗啲咧以前冇嘅东西，咁当去到法律咧就会有另外一啲嘅解释啦咁样。咁啊睇咗个新闻，大家睇下，你又觉得 即係嗰個法官咁樣判嘢啱唔啱咧？咁有一個買家就喺呢個加拿大發生嘅，就幫一個農夫嚇，即係好多農作物嘅，就買一啲嘅，我唔記得係咩，總之農產品，農產品啦咁樣樣。係啦，咁但係咧佢哋就兩地嘅，咁佢就即係傳嚟傳去啦。個合約都係用一個手機影咗張合約，或者將個 hard copy send 俾佢咁啦。好啦，喂，幾多錢買你幾多幾多？幾時交貨咁啦？好，農夫冇簽到個合約，不過。俾咗一隻大手指佢， 系啦， 掩 毛 住，俾个掩毛住。 你最中意嘅， 即系 OK 啦。 吸力嗰个系咪？ 系啊，嗰个我好中意， 我都知系啊。 一系呢个， 但系通常你呢个咁样嘅话，即系其实咩都冇做。 其实 系啊，真系收到。 你有冇觉得掩毛住本身系有少偷懒嘅意思？即系我唔想谂嘢，唔想谂嘢个。 你觉得咧？你乜嘢时候你会用掩毛住啊？ 系啊，你觉唔觉得有少偷懒嘅？其实。 我啊，我觉得系，比如话你话讲啲嘢俾我听，我觉得得啦，收到啦，明白啦， 冇错， 就系咁啦。 系啦，同埋其实咧就想终结呢个系同未必系同唔同意嘅，我觉得系你自己喺当时嘅一个答案咯，一个感受咯， 冇错。 但系其实我通常我会点样先会用 emoji 咧，就系已经讲完一轮嘢啦。大家都明白啦， 仲 係 來來回回， 仲來來回回，你覺得嘅就係我係時候要終結呢個話題啦。 你會擺邊 個句號？我睇咪就係睇我當時嘅話，我係應該係乜嘢咯？譬如可能叫大家好好加油，又或者佢就係好啦，再見嗰度啊，收到或者唔好傷心或者唔失望咁樣，咁我都會俾嘅。但我呢個嘅話，即係代表我唔會再講噶啦。 嗯， 係啊，我係咁樣。 呢個都 係其實就係一個句號嚟嘅，對於我嚟講。 呢個諗法嚇。另外一種咧，就係話如果對方好唔開心啦，或者無論係身體唔舒服啊，或者俾人鬧完啦，即係總之唔開心咧，咁可能我覺得唔知點安慰，我又唔識安慰，又唔想安慰，咁就俾一個 emoji， 可能即係我都 feel 到嘅，整一個唔开心嘅样 ，OK， 咁 take care 咁咯，隔篱即系 咁。咁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唔 系 意思 系安慰，想安慰人哋。 我 share 咗佢嘅 sorrow 啊，即系我都摆一个唔开心嘅，你知啦，即系两个微低垂嗰个咧，即系我 feel 到我 share 咗咁。但有啲嘢有时你好难解释嘅， 但系你系想去安慰人啊嘛？个问题系你就 send 个 emoji 嘅话，其实你都系想去 OK， 但系安慰人会唔会太过？ 即係 求其薄求啲咧，用佢哋用emoji，咁啊係嘅，係咯，都得都得。 所以其實我哋翻去 又唔係淨係偷懶嘅，我覺得emoji都有佢存在嘅。 不過有機會， 但 係 會有誤會嘅， 會 有誤會嘅，唔單止 emoji， 我覺得嘅就係就算你係冇錯，因為你冇咗個語氣，有時同一句説話你都知道㗎啦。我哋基本上係同一句説話，有唔同嘅語氣講出嚟，個接收嗰個人有唔同嘅反應嘅。所以其實我咪就係覺得 emoji 也好，或者係你打出嚟嘅字都好嘅話，你都係有呢個問題嘅。所以有時我會提防有呢啲咁嘅情況嘅話咧，我就會錄一段嘢俾佢啦。錄一段嘢你就好好多啦，又唔使打咁多字。同埋佢就佢聽到我嘅語氣嘛，即係當時即時嘅話，我可以就俾個答覆佢咯。 係好啦，嗱呢個農夫咧，其實我都覺得佢唔係好啱嘅，少少好似貪心精託細咁樣啊，唔係話你啊，即係我講佢啊，即係你唔好掘。 你講咗呢一句，咪即係話佢咯？ 喂，全世界得佢個貪心精啊？嚇， 其實真係， 其實係，我就識唔到第二個， 我都識唔到， 就當我話你啊，就當我話你貪心精託細。好啦，咁因為咧，喂，你傾好曬喺個 moment。签合约你就要签噶啦，佢俾个手指，然之后到佢交货嘅日期咧，你知唔知佢嘅答复系咩啦？咁你睇咗你知啦吓，好似香港啲楼市咁啦，升噶嘛会升噶嘛，佢喂唔得，而家升咗咯咁样，合约嘅精神就系我哋签嗰日系咪所有地方都系噶啦？ 十蚊就十蚊啦， 喂咁佢跌咗唔通？我又唔肯賣 啦， 即係有升有跌噶嘛。於是佢就反悔啦，佢唔得啦，而家要價。佢話喂唔係，你簽咗喎。咁呢個農夫個辯駁就係我冇簽，我俾咗個手指公你啫。 嗯， 即係佢可以嗱，如果我係嗰個奸狡嘅農夫，我可以解釋話，你叫我簽合約，我個手指公代表好啊，我得閒簽啦。可以係咁噶嘛？唔係我簽咗嘛？ 應該咁講，佢咁樣做嘅話咧就好衰格咯，因為進可攻退可守咯。 我覺得 係。佢 OK 佢咪話係咪首先咁真係代表 OK 啊？ 佢 唔 OK 咁咪就係話我冇明即係真係簽我自己個名嘅話，你點會覺得當係咁？ 即 係 可能佢心喺嗰刻已經諗咗，即係嗰啲叫咩？ 唔係我又唔想咁諗人，但係我覺得就係當中 交易咯。 係啊，當到最後尾嘅時候，你會發覺就如果佢係一個咁樣嘅人嘅話，佢都應該有問題啦。佢點解？嗰日佢會俾一個咁嘅 emoji 你， 係人都知道合約精神， 你同佢貼近，你講。 系人都知道嘅就合约精神嘅话，你要签约，所以咪叫做签约啊？你就要个 contract， 大家要签咗之后，啊、你就要遵守嗰样嘢噶啦嘛。你点会咁样就俾个演妹转？但系我又觉得咁样嘅，买方又有个问题嘅。点解你会接受到嘅就系佢俾个手指公你，你就觉得 OK 咧？你点解你唔去做埋一步嘅就系你真系要白纸黑字签咗佢咧？我觉得两边都有问题。系咪 嗱，过去佢哋点交易唔知啊？可能佢哋不嬲都系咁样样嘅。如果不嬲都系咁样样咧，就一定系呢一张 contract 就一定系承认。 如果不嬲都系咁样嘅话咧，就好明显嘅系农夫反悔。 系啊，绝对系 啊。另外咧，好似你话斋，有啲好多 apps 嘅，佢就系签约嗰啲咧，嗰啲叫 DocuSign， 冇得辩驳， 冇得辩驳噶。 send 俾你嘅 email， 你就去将你签名嗰、那个， 你真系要签噶嘛？ 嗰、那个就放上去，你可以有啲电子签名嘅，放上去，咁就冇得拗噶啦。 嗯 而家咧， 嚇你講， 而家咁樣樣咧就雞同鴨講，亦、 啊、 都係如果佢反悔咁啊算， 咁啊上法庭，所以咪上法庭咧。最後法官就話，原來咧嗰、那個手指公係有一個認可 affirmative 嘅，即係、 啊、 所以咧係判個農夫一定要完翻個價格。 係啊，佢自己攞嚟啫，攞嚟搞。 唔係，不過係得意咯，我只會覺得嘅啫。emoji 原來係有一個已經係法定嘅一個，即係係啊，你咁樣都係叫 OK 嘅喎，咁咯。係 啊， 呢、這個會唔會亦都係嗰陣時候曾經有講過就係、是、口頭承諾。你唔好以為嘅就係話下巴輕輕咁應承咗人哋就話我冇簽到，我講下啫。其實口頭承諾都係一個承諾嚟噶嘛。 係啊，同意啊， 有得打㗎官司。 同意啊，同意啊，所以啊，我記住你哋講嘅嘢㗎， 我幫你抄低啊。 所以 我哋讲过啲咩？ 我有一日我就抄 翻。我就系记得我闹你嗰啲嘢嘅啫，嗰啲嘢有咩问题？ 佢就系讲嗰啲，佢就系讲嗰啲。但 系 有时咧，有啲买卖方面咧，我试过以前咧，即系啲二手车啦，咁就想卖出去。 你啊，二手车达人啦，直情啦。 咁呢时有譬如有个买家咁啦吓，睇咗好啱啦，就落咗订咁样。但可能就我唔記得嗰次有冇簽約啦。就總之咧，另外有個月買家打嚟，我已經賣咗啦。有人即係雖然我未交車，咁佢當時咧個月買家因為好中意呢一款車，就話不如我俾多啲 deposit 咧，譬如佢俾500，我俾夠1000你咧。我唔可以咁樣嘅，因為咧即係就算冇係啦，就算冇簽。有签我唔记得有冇签嗰次，但系总之点都好啦，我话唔可以咁嘅，我话咗要卖俾佢就要卖俾佢。当然啦，边个唔想要多啲钱？即系个农夫咁样，喂，而家农产物升咗，但系你唔可以咁样嘛，系咪？即系当时应承咗几多钱就系几多钱咯。 哦，系咪啊？我要重新评估你呢个人，原来你咁正直嘅， 我向你学习嘅，马老师。 我冇啊， 冇可能，冇可能， 我真系冇啊！ 你同佢学第二啲嘢就 系 啦，呢啲嘢嘅话学唔到。 冇错啦， 系啊， 重新即系认识你， 系嘛系嘛系嘛，即系咪有？呢啲系咪先？即系你都冇理由人哋俾多啲钱，跟住你又即刻褪头。如果嗱买 好难讲， 嗱买楼就要有啦。买楼嗰啲咧，佢计个条数，我就算咧，即系叫做 拍定都 拍咗定，我都仲系啊。咁所以有时价钱嘅 哦，咁我终于明白啦。你因为咁五嚿水系是但啦， 五嚿水太少啦， 哎呀， 可能系冷 饭嘅。我收翻头先欣赏你嘅 有钱使得鬼推磨。 Pretty woma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Pretty woman, the kind I like to meet. Pretty woman, I don't believe you. You're not the truth. No one could look as good as you. Mercy. Pretty woman, won't you pardon me? Pretty 世代咧，除咗啲 emoji 之外咧，網上好多啲片段咧，大家每日分享到資訊啦。咁睇完之後，到底你得到感覺未必係真嘅。咁啊，網上咧有一條片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好恐慌啦。就來自於馬來西亞，就話啲農夫啊，將一啲叫紅毛丹啊，即係出邊有個啲毛毛嘅紅卜卜嗰啲 水果， 係啦係啦，就擺曬喺地一踩踩踩踩。 啊，點解啊？ 啊嗱，你第一個感覺你就咁聽咧，你覺得點解？你覺得點解？ 我覺得係因為即係產量太多影響個 價格。啊，唔係嗱，佢第二 step 佢踩完第二 step 就攞咗啲果肉。出嚟，因为搣咧太费时间啦，佢就踩踩踩踩。咁阿 Sarah， 你觉得佢哋会系做咩咧？嗱，呢个咧，我即系我就睇嗰条片咧，我有少谂起咧，曾经睇过啲阿婆食鸡脚嘅。咁但系嗰个都系都唔知系真定假噶啦，嗰个都唔知真定假噶吓。咁啲人就以为喂系咪做罐头啊？哇，我唔敢食咯。虽然佢着住一啲靴啫，唔系即系嗰啲叫赤脚啫，都系核突假咁样。咁你知道网上呢啲咧传到沸沸扬扬，大家就你讲我讲就一条闹啦咁样。于是嗰个片主就解释：喂，唔系啊， 系乜嘢事啊？ 采种子啊！ 采种子， 即系佢要踩咗佢，跟住攞咗类嘅种子，系啦，再去种。呢啲唔系俾人食嘅，大家唔使惊。咁解释完咧，大家就哦咁就冇咁惊啦。不过我哋真系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嘅工厂系用啲好土爆方式去做一啲。 我谂唔会啩，可以。 我谂都唔会嘅。 科学咁发达， 唔使咁啦。 用脚踩 系咪啊？ 系啊，我唔信。 我都 不如你啱啱讲呢样嘢咧，我谂起咧最近咧听过。好多魔鬼雨浮晒出嚟， 咁就 又惊会唔知有啲咩天文现象 哦， 咁咪要考你个龟壳先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昨日宣布，一旦日本启动排放福岛核废水，会即时禁止来自东京、福岛、千叶等共十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日本如果真的排放核废水，历时长达30年，难以确保期间没有任何意外发生，暂时亦都未知当地的净化设备是否真的有效，所以特区政府一定要密切监测各项数据。谢展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除了禁止入口的安排，本港亦都会加强各方面的检测。他说因应提升检测量和购买仪器，相信涉及花费超过1000万，但是强调保障食品安全是必须，不会计较成本问题。政府發表控煙策略諮詢文件，提出四個方向加強控煙。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本港目前有近600000個煙民，吸煙可以引致癌症甚至提早死亡，造成很大經濟損失，醫療承擔不到負荷，所以要加大控煙力度。有部分認為加強控煙會助長私煙市場，盧寵茂說聽到報反的聲音，強調海關近年對付私煙不遺餘力。他又說今次諮詢包括提升合法買煙年齡，他提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已經限制某個日期後出生人士買煙，特區政府會了解有關方案能不能夠徹底控煙。至於禁止邊行邊吸煙是否面對執法困難，盧寵茂認同執法是有難度，但是作為負責任政府必須要迎難而上。美國國務院宣布，國務卿布林肯在印尼雅加達出席東盟會議期間，將會同中國的中央外辦主任王毅會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见南韩总统尹锡悦的时候承诺，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海若果发生问题，会立即停止排放，并且采取妥善措施应对。两个人在立陶宛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会谈，岸田强调不会实施对健康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排放，会在安全性方面做到万无一失，寻求韩方理解。尹石月就说，如果放射物质的活度超过标准值，希望日方立即停止排放，并且通知韩方。他要求实时共享是否按照计划排放的监测信息，并且给南韩专家参加验证作业。两个人又强烈谴责北韩昨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确认日韩、日美韩将会紧密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星期日持续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和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05点，升444点，总成交金额41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32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8.8升8.8，美团134.7升7.4，盈富基金19.82升4.6，阿里巴巴92.3升2.45，快手59.7升4.25，南方恒生科技4.12升1.36，恒生中国企业67.32升1.64，港交所301元升10.4，友邦保险80.9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38.59，瑞士法郎0.866，加元1.319，人民币7.174，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32344点，升400点。港金报1827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71美元，卖出196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太子道东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啊，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慢车。另外再提一提大家，红磡海底隧道会在今个月的23号清晨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到时就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透过易通行就缴交隧道费，无需停车或者是排队给钱。另外红磡一带都会由23号的凌晨1点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的交通安排，由凌晨的4点到5点 洪隧来回方向的管道同埋支路都会暂时封闭。期间有九条嘅通宵巴士路线啦，同埋一条嘅通宵专线小巴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改行东隧或者系西隧噶。驾驶人士啦，记得尽快开立一个易通行嘅户口。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屯门、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来回、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啦，同埋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侦缉行动最终回， 夏正仪被锁定为金融犯罪集团的主谋，执法部门更下令追捕。崔铁军坚决不相信自己的细侄女会做出这种坏事。三叉戟最终又可不可以查出真凶，将真正犯人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三叉戟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料到， 咦？有乜好料？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集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的最高罚则经已提高。 咁即系点？ 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两年。 哇，后果咁严重，仲敢以身试法咩？ 其实职安健大家都有责任，老板、员工同持责者要携手努力，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咁咪大家都好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宝佩如 baby。 我最快乐的时候呢，就是吃自助餐，因为在吃自助餐里面呢，我可以一次过品尝甜酸苦辣，尤其是我减压的时候，在工作里面最休息不够熬夜的时候，减压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去吃自助餐，还要去这个食甜品区，吃雪糕，吃 cheese cake， 吃朱古力蛋糕，咁就系成为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呢、这个世界上咧，服务贴唔贴心咧，有时就睇下嗰个服务者咧，即系有冇谂一啲人哋都冇嘅服务，而你有系有用嘅，咁就叫做贴心啦。咁样样，咁有人咧就赞落喺国内吓，有一间嘅嗰啲桑拿中心，即系男性女性都可以去嘅。咁样去到呢啲咧，有少少等于嗰啲泳池啊。你有冇见到啲泳池有时咧，啲爸爸就带住啲女要行埋入男厕，或者调翻转咧，妈妈带住个小朋友咧入咗呢一个浴池换衫、 啊， 你有冇见过呢啲啊？ 有。 你唔可以话佢，但系有时泳池即系泳池嘅更衣室都好啲，因为你换衫啫嘛。但系有时厕所咧就比较尴尬，啲男仔 唔系啊，换衫都尴尬， 都尴尬， 我觉得做咩都尴尬。 系啊，赤裸裸啲人行嚟行去嘅， 系啦， 仲赤裸啊换衫。 系啦，你去厕所佢闩埋门噶嘛？ 系咯，有啲人中意嘅就 系 除晒之后跟住行嚟行去，有冇见过？ 系特登噶， 你咯。 你点知 道？你点知道啊？我都想问你点 知 啊？你真系 大爷，你系咪咧？ 你解释 下， 佢估透住你啊？ 估你系咁样啫，即系呢一类型嘅人系啊，冇错， 估下都得嘅。 有啲人系中意咁样噶， 系啊， 露体。 如果你左右手， 你讲你讲讲开呢啲啊，仲有啲仲衰 咩？ 大爷咁啦，全身赤，我个男更衣室吓，好多年前有个 gym。跟住喺个风筒喺度吹啊！ 哦，我知， 你就知噶啦， 男女都会吹。 跟住你会见到佢贴喺度，佢就系希望你唔好吹身体嘅部分啊嘛。真系好惨我，你谂下个风筒， 咦，其实好核突。 即系个风筒就哇，冇吹我吹头啦， 摸佢埋，摸佢埋， 吹埋其他啲位真 系 好惊啊！ 算啦，唔好讲。 好啦，咁呢一个桑拿浴室点解会俾人赞呢？佢话有一个叫出租爸爸。 其实我点解冇妈妈咧？即系佢系叔叔爸爸，意思即系话咧，嗱，譬如话有个女士啦，带住个小朋友，男仔嚟嘅，你唔使带入去女厕啦。个男仔都要冲凉噶嘛，因为佢可能佢都有游水或者做桑拿，佢都要冲凉嘅。咁但系佢太细啦，咁个所谓嘅叔叔爸爸其实即系个男职员啫，不过佢懒又兼觅咗个名，咁男职员咧就会带住阿小明嚟跟我嚟，我就带佢去男嘅更衣室或者洗手间。嗱呢度就系啦，你自己企入去，我帮你开水喉，咁你自己冲咯噃，咁样咁出去等佢，到冲完之后咧就 make sure 佢真系干干净净啦，咁即系睇下你做到几仔细啦。 系啊，吹 点 make sure 啊？ 系啦，我呢 个推想嘅啫， 可圈可点啦。 呢个就问题所在啦。 我有谂过，如果我一个爸爸或者妈妈啦，我未必想个男职员同佢冲， 系啊， 系咪先？ 我唔会， 你最多企喺出边。即系叫照顾佢，递嘢俾佢，最多系咁嘅啫。 唔得，都危险啊！我觉得点解唔整个亲子沐浴间咧？嗬， 系啦，冇错， 即系讲到明啦。 但系如果你系爸爸带个女，又或者系个妈妈带个仔，你咪唔可以亲子沐浴间咯？你嘅意思就是我个别嘅有一间房，你就可以两个人入去， 系 咁样嘅意思系嘛？ 系 啊， 总之一定有方法嘅。 呢个我同意，呢个我同意。 即系等于你有时嗰啲哺母乳。暴浴嗰啲 房 咧， 暴雨室 门咯，系冇人知啊，咁你搞掂得咯。 主题公园有噶，有嗰啲叫亲子洗手间，即系成个厕所都系你一家人嘅。 咁咪好咯， 即系主题公园有。咁呢个咧，有啲人都赞嘅，咁都几好，即系几为我哋着想。不过咧，就多咗头先嗰个问题啦。如果你带嗰个细路仔去。等佢沖涼嘅，你會點咧？咁樣你會唔 我覺得最好唔好啦， 係啊，唔好啊，危險 啊，我覺得最好唔好啦， 係啦， 係啊， 係咯， 所以問題都有問題。 我唔係好係啦，因為我識嗰啲朋友咧，我好難相信佢哋，係我個人即係冇乜信心，對有啲陌生人 指住嗰邊， 對啲陌生人都冇乜信心，所以係啊，咁我唔 即係你寧願佢哋帶翻入自己個廁所啊？咁即 係 唔係我嘅意思係話，如果你話要有一啲咁樣嘅德政，又或者要有啲咁樣嘅安排，係要令。到嘅就系话，即系带你嘅，即系可能头先我哋所讲嘅咁嘅情况嘅话，唔会有尴尬嘅话，你不如嘅就系可能有一两间就系可以俾你咁做咯， 亲子嘅 系啊，有一两格可以俾你咁做咯，即系等于有时有啲嘅地方可能佢俾安排厕所嘅地方唔系太多嘅，佢系一格厕所可以俾男嘅又得，女嘅又得噶嘛， 系啊， 咁其实呢个都系一样嘅道理啫，系咪？只不过就佢哋要去带住，譬如可能爸爸带住个女或者系个妈咪带住个。仔嘅时候，佢哋可以用呢一啲嘅设施咯，咁咪会好啲。因为冲凉呢啲咁样嘅咁敏咁亲密嘅嗰啲即系身体接触嘅嘢，我觉得最好唔好假手于人咯。 尤其是陌生人哦， 系啊。 有咩事嘅话，大家都唔开心，大家都唔好，我觉得真系唔好。 瓜田李下 系冇错，亦都唔好。同埋小朋友，我觉得都应该系自己屋企人照顾，会好啲咯。 或者你做。爸爸妈妈嘅佢哋真有咁嘅自理能力，你先带佢去咯，否则真系危机。 其实对于即系我讲翻啲以前嘅试过啦，对于老师嚟讲都好忌呢一样嘢。 老师梗系唔得啦， 好惊呢啲即系误会或者乜嘢吓。当时有啲细细个嗰啲小朋友啦，上嗰啲口才班啊，小朋友嗰啲，咁忽然间有个小朋友去。toilet 去完之后，老师帮我清洁，我唔得唔得，我唔可以帮你清洁，跟住揾个姐姐嚟，好似好啲。我当时我感， 但系你个口才班冇教佢哋点样处理咩？ 口才班 系 讲嘢， 系上边个口。 我知啊，个小朋友去完， 搞错 点讲？你个口才班冇教嘅。 嗱，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因为其实咧，我曾经咧有帮过有某啲嘅机构，咁就去做一啲嘅就系小朋友嘅接触佢哋啦，佢可能会。同佢哋会做下上下堂啊，讲下口才嘅嘢啊，或者系访问下佢哋啊咁样，咁啊好得意嘅，我都系第一次接触嘅啫。咁啊，当成班小朋友完成晒成个习作之后嘅话，咁当然一定系嗰啲导师啊，我哋呢一啲啊，又或者系佢哋嗰啲机构里面嘅工作人员啊，同埋啲小朋友啊，一定影张大合照系咪？ 系。 好啦，咁因为咧就玩得太开心啦，咁啊有两个女仔嚟嘅，仲要系扑埋我嗰度咧，跟住就咁揽住我，我一定要企喺你侧边，我一 定要乜乜乜咁樣。咁樣就我當然好開心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影呢張相嘅時候嘅話咧，咁啊個機構嘅一啲即係哥哥姐姐，佢就係話其實最好你就唔好咯。咁就係話如果係嘅話，佢哋可以企喺你側邊，但係個問題係唔好有太多嘅一啲好親密嘅身體接觸， 少少， 即係例如佢就係你攬住佢啊，或者係咩咁樣，因為其實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嘅就係唔舒服嘅。我又覺得我學咗啲嘢喎， 我都學到嘢 啊，因為成日都會覺得嘅就可能對住小朋友，而且佢亦都唔係話男仔，佢係一個女仔，所以就我唔覺得應該有呢啲咁樣嘅界限嘅。但係始終我覺得嘅就係呢啲嘢你係謹慎啲會比較好。咁所以佢就大家影相嘅時候嘅話咧，啲手咧就最好係啦，就唔好話有啲什麼 身體 睇唔到嘅地方啊，又或者係即係有啲咩嘅身體嘅接觸啊咁樣，就大家事事正正咁樣咧就影咗一張相咯。所以你話若果即係如果你套用到你頭先所講嘅呢一種咁樣嘅，你仲要將佢交俾一個陌生嘅哥哥或者個陌生嘅姐姐，喺一個你見唔到嘅情況之下，你真係會諗好多嘢㗎，係咪啊？ 我諗起咧有一日同啲老師食飯飲茶，男老師嚟嘅，佢話佢學校咧係男校啊，佢搭住啲男同學嘅膊頭都唔得， 係咯。 即系咁影相嗰阵，你系平时啊？ 平时佢话踢完波 啊， 就踢波，老师同啲同学仔踢完波啊，男仔啦，搭住膊头都话唔好，尽量唔好， 尽量唔好。 我真系唔明，系啊，咁佢话呢啲总之系学校嘅中局啦，咁样咪唔好咪唔好咯， 清楚啲好啲嘅， 系啊， 费事有任何嘅误会 啊。 同埋其实有时亦都咁讲啦，有啲 case 或者你听过有啲嘅情况嘅，就会系小朋友咧，佢哋喺性别方面嘅话。一啲再細個啲噶，佢冇分嘅，佢比較模糊啲嘅。咁同埋其實有時好可能嘅就係有啲嘢係唔係話佢 mix up， 即係佢去專登作出嚟或者係點樣嘅。即係佢哋講嗰啲嘢嗰陣，其實你唔知道究竟有邊啲係 點樣去演繹嗰樣 嘢。 係啦，即係係咪真係有發生呢件事咧？定係冇咧？定係點樣？定係佢諗出嚟嘅咧？你分唔到嘅。咁所以嘅就係、避免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嘅話，我覺得嘅就係頭先嗰樣嘢，我覺得應該注意一下會比較好啲。 知道， 同意。今日我嘅系列十一點後出現一首為 DSE 學生打氣的歌曲。 地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雨中不痛，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的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炫耀，动起来，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为新的记录喝彩。 网上情，当父母失去了记忆，带着妈妈去树下边躲避炎热嘅天气。我常想念佢，坐喺佢身边想念佢，捉住佢嘅手想念佢。因为妈妈嘅记忆已经唔喺度，记忆只系喺我呢度。呢个世界永远系有记忆嘅人思念冇记忆嘅人。记忆交汇嗰一段过去咗就永过去咗，生命嘅进度冇回头呢一件事。喺妈妈身边，我可以用轮椅推你去抢菜市场，我会注意到喺熙来攘往嘅菜市场里边，野姜花同绿柠檬嘅气味相混，比目鱼同嗰啲鸡肉嘅腥气激荡，卖内衣嘅女人透过喇叭热切嘅呼唤声，都会令妈妈侧耳倾听。我可以让你坐在我书台旁边的梳化，埋头写稿的时候，你就在我的视线里面。就好像当我的小朋友细个的时候，我将他们放在我书台旁边一路望着他。当我用电脑太久觉得很累的时候，我就会拎着笔记本去到梳化那里和你坐在一起，让你的身体贴着我的身体。因为留在妈妈你身边，我终于第一次得知你是感受到我的温暖同情感默默咁流向你。当父母成为一啲暴戾缓山、眼神暗淡、不言不语嘅人嘅时候，我哋可以仲俾你啲乜嘢？我哋可以俾你嘅，可能比你哋旧时代好一百倍嘅屋、车、食唔完、着唔完嘅衫，或者仲有24小时嘅外佣看护。但点解我哋仲系觉得咁不安嘅呢？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在假装正常过日子的中年儿女，其实都知道我们给你的一切其实你最不在乎。父母真正在乎渴望的，又是我们最难给你们。我们有千万个原因去蹉跎，有千万个理由不给你们。一直到父母转身无语离去，我们就带着那个不知怎样讲的心灵深处的悔和痛，默默走向自己的最后。当父母走咗之后，下一个就轮到我哋啦。我同自己话，唔好再呃自己啦。此生唯一能够给嘅只有陪伴，而且就在今日，就在当下。因为人走茶凉缘灭，生命从不等候。给每一个仔女，摘录自龙应台嘅文章。 多经典的歌喉，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丘。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另觅安慰。往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无限好，天色

七成八成，你知道自己大約攞啲咩成績，你唔會以為自己唔合格，但係攞個即係五星星翻嚟，其實好冇乜機會嘅。咁我嗰陣時咧就覺得自己咧某啲科目特別有信心，但某啲科目係特別特別冇信心，尤其是啲數學啊嗰啲咁樣，我都知咧。都系即系 衰紧， 我唔想用呢个字眼，即系都系 差少少啦， 冻过水噶啦咁样，咁 理想啦， 理想。咁我唔知你哋用啲咩方法，等自己嗰个心灵比较舒服啲啦。即系嗰一刻成绩，正如头先有啲同学唔系同事录嗰啲 trailer 都讲噶啦，过咗即系你做咗嗰样嘢，已经不能改变噶啦，系咪？咁但系唯一就系你点样用个心情去接受佢嘅啫，咁样。我记得当日等紧呢个会考放榜嘅时候咧，嗰晏昼真系好难过。好漫长啊！嗰晏昼即系听日就系放榜啦，咁样咁我就首次咧第一次咁，我妈咪咧嗰间房咧有个嗰啲圣像啊，即系耶稣啊、圣母嗰啲，佢挂咗喺度好多年嘅。咁我 系 第一次真系喺嗰个画前边咧就 跪低 祈祷， 祈祷 系求 临急。 系， 我费事讲。 我知道你成会讲呢五个字。 你第一次去仔，你自己话 咁咯，唔系，但系当时我只能够咁咯。 啱啊。 不过如果我今日咧，我可能会揾一啲 uncle 长辈，即系一啲比较年纪大嘅人，因为佢哋会同你分享多啲嘅做人嘅经验。因为有时我嗰时年，我睇翻我细个咧，睇得太近啦，即系好似考试已经一切咁样。其实考试之后仲有另一个考试，或者你入到大学之后另外一啲嘅新嘅挑战，好多嘢继续会嚟紧噶嘛。即系呢个系只一个 comma， 唔系一个 full stop 嚟噶。 但 系 你喺嗰个当下，你唔知噶嘛。 我咪就话嗰阵时， 你而家讲紧呢啲说话，系你而家已经七八十岁，系啊，即系已经七老八十，你先至会话睇翻。其实嗰啲嘢，只不过你人生里面大家都会到嘅，唔使担心。系啦，咁啊，即系你而家一定系过咗之后嘅话，你先至会发觉。但系其实你都同佢哋讲冇用噶。 系啊，佢哋梗系揾翻啲同辈。 同埋你会只会觉得嘅就系你唔明我讲乜嘅。系啊，系啊， 咁你嗰 时点 啊？你点样？即系放榜前你系点样？ 我好记得一个好太阳嘅一个日子，我又同啲老友晏昼出咗去，即系大家都好迷茫啊！即系都 系好啲，你起码有老友倾下偈。我一个人坐喺屋企嗰间房咧，系好似窝上咁。 你冇朋友嘅咩？你冇同学？ 嗰刻我唔想出去，你明唔明？我系冇心情到咧，我连搵朋友都唔想。 唔系，因为嗰个朋友咧，都系大家都系差唔多嘅啫。你唔会搵一个好劲嘅，好劲嗰个唔明白我哋嘅，真系啊！佢谂住边度玩去边度庆祝啊！即系佢真系冇谂过。失敗會係點啦？你揾翻啲差唔多咁 啊， 大家 肥仔啊，係啦，嗰啲係咪？係啊， 拖住手係咪？ 唔係真係㗎，因為我都係，因為叫朋友咯， 肯定係大家差唔多。 嗰啲叻嗰啲咧，傾唔埋， 同埋 佢唔明 嗰啲感覺，你覺得好正㗎，因為其實大家都好明，我明白，我懂咁樣 啊，水兵鬥海軍啊嘛。 然後咧，我好記得我哋走咗一間茶餐廳嗰度，我第一次。佢話：不如飲一杯咖啡啦，好苦啊！我哋感受下嗰種苦啊！我真係飲咗，但係好後悔，成晚眼光光，冇辦法。 未必關個咖啡事，可能係你嘅心情。 總之，我真係第一次係眯都冇眯過眼，就然後 全晚啊， 全晚啊，瞓唔到啊，瞓唔著啊，可能又 咁啊，仲辛苦。 系啊，好辛苦啦。但冇办法，你自己拣噶嘛。你 咁惊嚟做乜嘢啫？你都唔考唔考咗啦，都 唔 系都考咗。 系啊，唔知嘅，总之就 系 惊。 就总之惊啦，总 之 担心啦，总之系唔知。啊，因为未知啊，嗰样嘢 系啊。同埋屋企人对你有盼望啊嘛。 啊，我知点解。 对你都仲有盼望。 有啊。嗰次之后冇啦。 对你真系好。 嗰次之后冇啦。 一早应该冇乜盼望，就冇咁辛苦咯 其实咧，你有冇对佢有少少期望？ 我就系对你有好高嘅期望，因为我觉得系讲乜嘢你都觉得冇乜所谓啊！ 啊，我其实我谂翻，我知道点解咁惊。 系啊， 因为如果成绩唔达标咧，系唔能够原校继续读。 系啊，你唔知自己前景点。 咁于是代表住你就要离开。 系啊， 咁离开点咧？又揾另一个唔知点样学校，即系好多引申翻嚟嗰啲嘢。但我觉得呢个歌咧。带咗个意思嘅，如果所有嘅唔开心或者所有嘅失望咧，能够喺夜晚十二点停。如果唔好似你咁一路唔瞓，即系我即系都系投资啦嘛。我成日讲个止蚀位，即系去到几时应该停止，唔好再谂啲负面嘢，开始谂下听日新嘅一日将会点咧。我好相信嘅，新嘅希望、新嘅挑战、新嘅安排总会出现。 所有呢一首歌曲《迈向新一天》，送俾所有同学仔。 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变，从沉默里意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冷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 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生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意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冷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 我心引入美丽阳光。 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生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冷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迈向新一天啊！咁我今日送俾各位同学仔嘅，每一日咧都系新嘅希望会嚟嘅。 好啦，咁我想讲嘅就话咧，其实咧，我哋呢一啲过来人啦、再睇翻去，你会发觉嘅就系点样都好啊，总会过嘅、又或者嘅就 系 人生仍然系要继续嘅。同埋我想讲嘅就系话咧，我觉得人生系除咗读书啊、放榜啊，有好多呢啲嘢之外嘅话，其实仲有好多嘢噶，有好多嘢都系好值得你可以好好地咁样去感受，同埋好好地去珍惜嘅。咁、譬如可能一阵间我要播紧呢一首歌嘅话，咁里面佢都讲咗有好多，譬如话我哋细细个嘅时候读书嘅一啲校园嘅生活啦、大家可能打放小息嘅时候嘅话，我哋飞奔去呢个小食部嗰度买支汽水啦、即系呢啲都好值得回味嘅一啲嘢啦，嗬、或者就系你总会喺学校里面嘅有几个死党啦、大家会一齐做一啲好糊涂嘅嘢啦， 系嘛？ 又或者即系你嗰呢啲嘢就系你呢只青春咯，呢啲就系少年时候你会做嘅嘢咯，呢啲都好值得回味同埋 好 值得珍惜嘅。 我插一句啊，我寻日同一个女士食晏昼，佢话俾我听佢读女校嘅，佢话佢着旗袍嘅，咁佢话 我知边间啦， 唔系对面 系咪蓝色嗰、 对 面 系深宝蓝色嘅，佢话咧。佢哋咧，即係成班女仔咧，又係好開心啊！動起只腳啊，因為全部都係女仔，所以佢哋冇乜嘢嘢。 動起只腳，旗袍點動到起只腳？ 冻到啊，所以佢话佢哋嗰啲叉咧烂晒啊，烂晒我话咁点啊，用钉子机钉。 呢啲咪好笑嘅嘢咯。 跟住有啲男老师入嚟又整蛊佢哋啊，总之好多古灵精怪嘢。 冇错，嗱，度过咗呢啲咁开心嘅校园生活啦，你进入啲大人嘅生活啦，系嘛？可能你会胃口奔驰啦，有好多嘢啦，咁你亦都会有一班嘅朋友嘅。咁但系我就系话，相信好多时候你都会觉得嘅就系环境不变，咁但系希望我哋嘅记忆亦都不变。即系环境会变，但系我哋嘅记忆系会不变，人会变，希望我哋嘅友情不变。但系当你嘅年纪大咗嘅时候嘅话，你觉得最享受嘅系乜嘢？莫过于好似头先你咁样讲啦，一班朋友仔，大家出翻嚟，大家可能食餐饭，摸下酒杯底，大家倾翻以前一齐嗰啲少年轻狂嘅嘢，系咪好开心啊？ 好开心！ 我觉得最正嘅、最有象征意义嘅就系、是，讲咁多都系假嘅，我哋大家一齐 干杯！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要我选出带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场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用青春像诺亚方舟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但就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追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买了手表，买了单眼，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认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苦点，却没伸手点。伸手就是幻想，画面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越梦越想笑得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还敢重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天空不能黑了。 五月天嘅干杯，好到十一点半听呢个风骚浮人先啦，十一点半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发出公众咨询文件，就存款保障计划提出多项优化措施，包括建议将存款保障额由现在的50万提升到80万。经上调之后，将会有更多银行存户获得全额保障，比率由现在的89%提高到92%，高过国际指引的至少90%，而相关成本可以维持在可控水平。全保会主席刘燕卿强调，检讨并非因为早前美国有地区银行倒闭事件引发，而是定期常规检讨，但他说亦都有考虑相关因素。他又说今次优化建议将会有助确保全保计划继续符合国际标准，并且紧贴香港的最新发展。立法会举行第二次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节开场发言的时候提到，今届政府成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并且设立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吸引和支持国际和大型文化艺术盛事落户香港，一方面为业界提供发挥机会，同时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带动旅游发展。李家超说，香港是国际大都会，拥有中西文化汇聚的优势，可以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搬上国际舞台，更加可以强化内地和国际顶级艺术文化机构的联系网络。而香港有故宫文化博物馆和 M 家等世界级文化设施，并且恒常举办巴塞尔艺术展等文化盛事，加上国家十四五规划支持香港建设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对未来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十分大。政府昨日宣布，一旦日本启动排放福岛核废水，会即时禁止来自东京、福岛、千叶等十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董、日式餐厅负责人陈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业界想知道，如果不是那十个都县出产，但是经东京转运到香港的产品，是不是同样受到限制，亦都会同供应商商讨未来的应对方法。陈强估计，现在有八九成业界进口的日本水产品都是经东京丰洲进口，是都是经东京的丰洲出口转运到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希望政府给多些安全指引，解释怎样取得相关食品认证等。他又说担心，如果日本正式宣布排放核废水，生意会减少超过一半，如果情况维持两三个月，估计有两至三成相关店铺未必可以继续经营。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男主持被指购买未成年人士色情照片事件，61岁新闻主播爱德华兹的太太发表声明，承认有关指控涉及她的丈夫。声明说，爱德华兹患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近年一直因为严重抑郁症接受治疗，过去几日发生的事令到情况恶化，她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在可见的未来会继续留意。声明又说，如果爱德华兹的情况好转，打算亲自回应指控。伦敦警方说，同事件中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交谈之后，认为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有人触犯刑事罪行，警方暂时亦都没有进一步行动。 BBC 就说会继续内部调查有关指控。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星期日持续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和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48点，升487点，总成交金额60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8点，升1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8.8升8.8，美团134.8升7.5，盈富基金19.86升5毫，阿里巴巴92.3升2.45，快手59.35升3.9，南方恒生科技4.12升1.46，港交所303元升12.4，药明生物40.85升3.35，友邦保险80.9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38.47，瑞士法郎0.866，加元1.318，人民币7.1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32,357点，升413点。港金报18,27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69美元，卖出1,9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有故线提翻你，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培正道桥底。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中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在翠屏南村，还有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在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封路情况，荃湾的美环街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以及是西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美环街的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向屯门，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来回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埋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 喜 钢铁业老大哥伍建设的带领之下，许半夏终于顺利进入这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 咱们之间没有谁欠谁的，这就是一笔生意。 你跟我不熟，但我们跟钱都很熟。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了心机了，但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了，特别是之后早上10:00到1:00、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了，每天好像坐过山车那样，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只要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了。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唔够时间啦，唔够时间啦，快啲讲啦，快啲讲，快啲讲。 好嗱，我当年咧真系支援唔够啦，咁都几十年又匆匆过去啦。咁但系咧，其实而家咧， 要啲咩支援啊？我想问啊， 学校好多支援噶、哦。曾经早两年咧，有个学校嗰啲校友咧问我、嗯，喂，放榜前咧，佢哋会喺学校嗰度搞 BBQ 啊。 嗯， 即系就话 几好、啊，大家一齐放松下。 同啲所有嘅毕业，特别系听日放榜啦，嗯、今日所有嘅同学就翻 嚟学校 BBQ 弹吉他，嗯、总之 放松下。 啊，好好，呢、這个好，呢就 咁佢又叫我去，我话算啦，唔好啦。 叫你去，梗系唔好啦。 我推咗啦。 做得好，做得好。 因为我觉得咧，我唔系佢哋嘅老师啊。如果我系个老师，就一定会，或者我识佢哋一定会，咁、嗯、就我都觉得好开心嘅、嗯。如果能够同啲老师一起去度过，相对可能第一个最难过的一个晚上，咁、嗯、我系鼓励支持。 成晚噶。 成晚啦， 去桥啊嘛， 系啊，你中意走咪走，唔走咪留喺度咯。我觉得好开心，因为学校系最安全嘅地方， 冇错， 系啊，能够陪住你度过，咁、我觉得好正啦。咁、当然啦，放榜之后有人考得好，有人考得唔好，有人升学，有人出嚟做嘢。咁有一个朋友仔咧，佢真系考得唔好，后来佢入咗纪律部队，趴升勾嘅日咧，大家都好开心，就系呢一首歌。 哇！妈妈怕开龙王， 我觉得真系啊！每个人都有啊不同嘅经历。 食一片天， 妈不怕开龙王，有师不畏虎和狼。前途无论会短或长，今天起步信念强，环境一切都如常，罪恶跟黑暗中。平凡人就算科善良，都担心走样。磨练我心，让心机变正觉，变得响当当。原谅我心，赶走黑暗严寒，身经生死战，心中闪正义光。中望望，我的心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心机变正觉，变得响当当。原谅我心，赶走黑暗严寒，身经生死战，心中闪正义光。人海恶崖中茫茫，我的心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欢呼声风中震响。 人生好多阶段咧，就要自己为自己作出一个决定，而每一个决定咧。 其实真系会令你嘅人生咧去咗另一个方向嘅、 嗯。 尤其是咧喺呢一个学业与做嘢啦，或者学业再学业啦吓。譬如嗰阵时咧，我咪我唔可以喺原校读啊嘛，因为我会考成绩唔好。咁、我谂读咗一年嘅中六之后咧，就入咗浸会大专啊。咁嗰阵时，咁但系去到我仲好记得当日咧喺嗰个闹哄哄嘅嗰个大堂咧，大家就问读咩好啊，读咩好啊咁样。即系你好难话。你读呢个啊？我又读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即系有时你人要为自己作出一个决定，而做咗之后咧，你就要为嗰个决定负责。 系啊， 咁呢样嘢咧，好多考生们，你未来呢条路就会系啦。即系你唔可以话、死我唔知读咩，死我唔知做嘢好定读书，好多嘢自己先知自己要啲乜嘢。咁我到第二年班咧，我又做咗另一个决定，就系、是、去咗呢个叫做全理系，读咗电台与电视节目制作，咁、都为我人生咧带咗一条方向出嚟。 恭喜你啊，拣啱咗啦！ 系啊，好彩，如果唔系点识到你咧，系咪先？ 啊，好彩， 呢个系好彩 嘅，佢编剧嚟啊！ 咁所以我想同台仔讲一句就系、是、呢一刻你要为自己做决定，唔好咩都问人。同埋唔好人哋话嗰样好就好，你自己真系要分析啱唔啱，要 自己喜欢就得， 信自己。 You 信自己，各位 DSC 同学仔，加油加油！ 好啦，咁其实我会觉得咧，就系、是、话你嘅今时今日嘅忐忑啦、嗯，你嘅不安啦，你嘅忧愁啦，即将系会成为你人生嘅一部分嘅。 系啊，吓 嗰啲嘢系你必须要学嘅一个课题嚟嘅。咁、嗯、我觉得就唔好成日都将嗰样嘢就系放得太大，成日谂就会将嗰样嘢咧会变得会好大。咁跟住佢就你会觉得自己好似有一啲嘅就系掌握唔到嘅，但系冇嘅，所有嘅嘢其实都会过。件事嘅话，总会有一啲解决嘅方法嘅。咁所以大家真系唔需要太过担心。我觉得有时甚至乎嘅就系彷徨，本来就系咁噶啦。嗰啲若有所失啊，掌握唔到啊，呢啲咁嘅嘢，青春嘅时候就系咁噶啦，系咪？咁所以我会觉得嘅就系又唔需要太紧张嘅吓。咁啊，你即将要用你下半生嘅时间嚟去练就属于你自己嘅一套嘅人生。咁所以我觉得嘅就系所有嘅朋友嘅话咧，都唔好太担心，唔好净系太过专注于喺眼前呢一个你睇唔到嘅未来，慢慢嘅话，你即将会用你自己嘅方法去写好你自己嘅一个篇章嘅。好啦，咁所以以下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暂时将一啲唔开心嘅嘢放开。最紧要嘅就系、是仍然能够点样都好嘅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精彩嘅人生嘅。 尽快将忧愁眼睛。Let's go. 哇，好校园呢集！ 我今日两只都好校园系咪？ 系啊，我真系好开心啊！我谂起真系就喺校园，就有同学攞住个木吉他喺度扫喺度唱，好开心。 同埋我都有谂到嘅就系有某啲嘅饮品广告咧。 啊，系啊！ 你知道我讲边个饮品广告噶啦？就系咁样啦，着住啲白色嘅制服啊、校服啊，咁跟住我好热啦，跑，跟住咕噜咁真系饮。啊，呢 个 青春， 青春 嘅日子啊，青春真系好啊！ 青春真好。 礼拜一又去咗呢个大学会堂，因为咧有一间学校咧，佢搞咗一个音乐会啊。咁个 系你去？ 你做咩？ 做评判啊？欣赏 哦，体操啫，边个帮手啊？体操。 体操， 体操 系咯，我就话应该 点解要体 操嘅？系音乐会体操 系咯，你出嚟，边个上咗你身？咁全班同嗰个校长话咧，其实咧冇谂过搞嘅呢个音乐会，就系有啲中乐啊，有唱嗰啲 choir 嘅。咁系因为其中一个同学话咧，佢响呢一间学校咧读咗咁多年。咁但系咧過去幾年咧都係冇得參與一啲活動，於是問校長可唔可以搞個音樂會啊？咁喺好短嘅時間，佢哋就搞出嚟啦。咁我見到當晚嘅 closing 嘅時候咧，個校長企咗出嚟，然後勸勉台下、台上所有嘅同學咧，我真係覺得 唔好再唱歌， 以後唔好再叫馬小強嚟，係咪咁啊？係咪阿 Loon 叔？唔好再叫点 啫， 唔好再叫点 啫， 冇嘢啦。 劝勉各位同学，咩先得噶？ 努力，因为咧好多人要毕业啦。 咁你就好感动啦，喺度喊系嘛？关咩事？阿叔，你咩事？点关你事？ 好啦，嗰啲我唔想讲啦，真唔啱我哋。 我冇啦。 哎呀， 我停咗啦。 唔系呢个时候咧，真系好衷心送俾呢首歌俾啲同学仔，因为咧放榜啦，特别系送俾一啲咧喺特殊学校读书嗰班小朋友，同埋一啲。群育学校嘅同学仔，因为纵使佢哋未必有好好嘅成绩，佢哋都知噶啦。但系能够完成一个 DSE， 系佢哋对佢嚟讲已经系赢噶啦。 同意， 就是、首歌 同意。好，我哋大家都系好似呢首歌所讲嘅咁样，系咪？ 冇错。我哋 唱紧乜嘢咧 ？The Champion。 我哋系 Queen 嘅一首。 Yes. 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 好感动啊！ 仲有 ，We are the。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end. 一齐唱 ，Yeah. We are the champions. 你卢叔 ，We are the champion. No one loses. Yes, we are the champion of the world. 顺便送一首《天之有声》。 My bows and my curtain calls. You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I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 no pleasure cruise. I consider it a challenge before the whole human race.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就来放榜了。同学们想放松，我建议你最好约埋啲同学、老师、校长翻学校倾下偈，食下嘢，唱下歌，祝大家考到好成绩。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放松 DSE。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我是拜仁仔 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受溪乐园敲敲坑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章，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寻找怪奇故事之租屋。阿玲是一个刚刚出来社会做事的女仔，赚的钱不多，本来是跟家人一起住的。不过今晚她一个人玩住了随身行李，漫无目的地在街那里行。因为她刚刚因为家用的问题，给几多给多一点，给少一点，给定不给，这些跟家人吵了架。她很冲动地跟家人说，我搬出去咯，我以后啊，唔使再靠你哋啊！就系咁，阿玲而家就喺街上边流离浪荡，身上嘅现钱唔多，银行嘅存款唔多。佢问过好几间比较平嘅小旅馆，都话哦租满咯。佢开始喺度谂，唔通今晚真系要喺街嗰度瞓？佢行下行下，行过一条旧区嘅街，见到昏黄嘅灯光之下，有张纸贴咗喺灯柱嗰度，系一间有楼出租嘅小广告。佢好奇咁行埋去睇下，哦，明显系一张好私人写嘅求求其了几只字嘅简陋小广告。咦，但系呢个单位好近，佢几张系隔篱街啫。最吸引佢嘅就係呢个单位嘅租金啊，好平喎，平到有啲难以置信。如果我今晚睇到傾得掂，咪唔使瞓街囉。於是阿玲决定即刻跟住个电话打去问下。电话打通咗啦，是一个声音比较老的中年人。阿玲讲了几次，他才听得清楚讲些什么。然后那个男人就说， 啊，今夜来看楼，我现在不出街的了，今夜，听日先啦，听日先啦。 阿玲心想，听日先看，今天就没有地方睡。于是不停咁哀佢，我唔好啦，伯伯啊，你俾我睇啦。我其实真系等地方住噶，如果睇啱咧，我即刻可以过数俾你。咁我今晚搬入去啊，唔该你啊。最后嗰个男人就话咯， 咁啊，姑娘仔，咁你自己上去睇啦。嗱，我咧就有条锁匙， 摆咗喺门口有个地毡下边，你揭开佢就见噶啦吓。我通常俾嗰啲地产嗰啲人咧攞嚟用嘅。咁你睇完，你记得熄翻啲灯啊。如果唔啱咧，就帮我摆翻条锁匙就得噶啦。啊，不过讲声俾你听啊，间屋系咪好平咧？梗系啦，唔系净系你租噶。 阿玲听到呢度觉得奇怪，哦，唔系我租，仲有边个？跟住嗰个男人又话咯， 间屋咧，其实我系谂住俾两个女仔住嘅，男仔唔得噶啦吓，仲有一个女租客噶，嗱，一房一厅，房里边咧得张碌架床，边个瞓上边咧就有个窗口位，靓啲噶，就俾三分二租金啦。下面嗰个望住埲墙就俾三分一租金，你哋係分嘅。嗰、那个女仔呢好似夜啲先话搬入嚟，你见到佢就自己同佢傾啦。 本来阿玲听到呢一样嘢有啲抗拒，但租金实在太吸引，於是决定上去睇下先。他很顺利地找了锁匙，开了一道门，入面是一个很小的唐楼单位，只得很少量的家私。他走入房看看，为什么这样的？明明他说有碌架床的，没有，现在带了单人床，业主是不是记错了？於是他就打电话问那个男人。 那个业主听完之后就说，哦，得一张床，没理由的。难道上一个租客换了？不要紧，总之你们谈见他，我迟些换回一张碌架床给你们。记住了，睡上面那个呢有个窗口位的，就给三分二。瞓下边嗰个三分一，你 OK 就租啦。 阿玲心谂，唉，其实今晚都冇咩选择噶啦，时间已经唔早啦。如果佢唔租呢间屋，今日肯定系要瞓街或者瞓公园。于是佢又同业主讲：好啦好啦，我租啦，我一阵间过数俾你啦。 收咗线之后，佢匆匆忙忙咁冲咗个凉，真係好攰啦，就挨床上面瞓着咗。瞓下瞓下，佢忽然之间发咗个好奇怪嘅梦。梦里面佢见到个女仔不停同佢讲，我瞓下隔床噶，我瞓下隔床噶，你听唔听到啊？ 跟住佢成个弹起身，系咪因为头先听完我业主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呢度都冇下格床，咁奇怪嘅。佢望下周围，成间屋黑掹掹。佢开咗眼灯睇下，屋里边只系得佢一个人。 温馨静静，一天有你就够，安心踏实，随日朝中晚游， 过去错误放不低也太煎熬，透过试验来练习爱的地图，和谁能预见到早有分数，再努力也许都落吧，过去旧爱散于一家，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佳话，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奋身，哪管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有创伤一解哦，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佳话，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奋身，哪管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是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谁成就我的恋爱像课堂，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望，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奋身，盼得天使到访，无尽对岸平静已很向往，纵已没再光烈仍不枉，沿途青葱的轻狂，才配被窝浸细看， 寻找怪奇故事，造屋，阿玲租了这间屋单位很奇怪，说有个女仔一起租，还说哪个份上面就要给多一点租金，但今晚没有啊，没有人了，整间屋只有她一个，她开始有些奇怪的想法，啊，会不会那个女仔是些宽敞的女仔，好夜先回呢，哦，如果是就真的不是那么好了。他坐在床上边想返那个碌架床的问题。刚才发那个梦好奇怪啊。有个女仔不停话，欸，我瞓下格床的，我瞓下格床的。明明呢间房只有一张床，边有碌架床啫。不过都唔出奇嘅，老人家记性唔好啩，可能基本上已经换咗张床，佢自己唔记得咧。佢坐喺床上边，睡意已经冇咗啦。坐喺度谂下谂下，呢张床其实都几高啊。阿玲系一个比较矮细嘅女仔，佢垂低只脚，哇，系紧紧掂到地下啫。咁高嘅床做咩咧？都唔出奇嘅，啲老人家中意啲高身床。因为贪佢个床下底可以摆放一啲嘅皮夹啊嘛，谂到呢度，我唔知呢张床下底有冇摆放一啲旧嘅家私或者皮夹，冇理由嘅，就会搬走嘅啩，不如望下。佢突然之间有一个奇怪嘅谂法，好想装下床下底， 有啲乜嘢？呢张床铺咗张又厚又大嘅床单，一路垂到落地。如果你要睇下床下底有啲乜嘢，就要伸只手去揭开嗰张床单，望入去，然后先见到。当阿玲伸手慢慢揭开张床单嘅时候，一阵好奇怪嘅味道突然之间攻咗出嚟。佢见到床下边有一个好似公仔咁样摆咗喺度，睇真啲，唔系公仔嚟噶，好似一个人嚟噶，唔系话唔系人啊，系一个人嘅尸体瞓咗喺度。正常睇到都会好惊噶，阿玲都唔例外，吓到大叫起上嚟，退咗几步，唔知道应该做啲咩好。呢啲新闻以前睇就睇过啦，话咩啲酒店房客瞓咗几晚先知，原来床下底有啲咁嘅嘢，哇！点知自己撞到，佢好惊啊！点算好啊？点算好啊？不停问自己点算好啊？冇啦，报警啦，话唔话俾业主听先，唔好理啦，报咗警先，再话俾佢听。佢攞咗个手提电话，想攞嚟报警。咦？点解电话黑掹掹，揿极都冇反应嘅？原来佢成日喺街冇插电，头先嚟到又因为太攰啦，冇将个电话摆落插座，个电话冇晒反应，因为冇电啦，已经开唔到，报唔到警啦。呢个时候，你听到有人拍门，佢好惊，因为已经好夜，冇人知佢喺呢度住噶。边个呢？佢听到有个男人声话： 喂，我系上一手租客，漏咗啲嘢床下底，入嚟攞翻啦！我入嚟攞翻，开门啦，开门啦！ 佢嘅拍门声越嚟越大，越嚟越急。到底呢个真系一个租客，定系阿玲揞住耳仔已经冇晒主意？突然听到有人在门口叫了几下，然后道门就打开了。 Come and taste me. Oh, oh, oh, oh, oh. You think I'm hone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You think I'm honey. Oh, oh, oh, oh, oh. 习惯吧，又收到你越难犹豫的，别说话，就请看看我动作动人。 大队键盘站稿地发号使令 You judge from 三条叉独立得乱插乱压别一动又话人啊 sorry 一律不值得日子翻白个人 so firm 认真分清楚弱相稳重太浮 oh no need to worry about only one 诺言继续播你个冷漠杀掉我就要狠角色温渣在错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元升9元，美团134.2升6.9，盈富基金19.85升4.9，�阿里巴巴92.15升2.3，快手59.2升3.75，南方恒生科技4.14.6升1.4，港交所302.8升12.2，药明生物40.8升3.3，友邦保险80.75升2.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38.46，瑞士法郎0.866，加元1.317，人民币7.169，英镑对美元1.302，英镑是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32,416点，升472点。港金报18,29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12美元，卖出1,9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侦缉行动最终回， 夏正仪被锁定为金融犯罪集团的主谋，执法部门更下令追捕。崔铁军坚决不相信自己的细侄女会做出这种坏事，三叉戟最终又可不可以查出真凶，将真正犯人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三叉戟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0，港台电视31。 你个 BB 好精灵啊， 同你个 BB 一样都是食人奶的，儿童早期营养好重要，所以我由怀孕开始就注意饮食。 BB 头六个月食全人奶，到有六个月大开始食固体食物，同时食人奶到两岁或以上。 小朋友健康啲，同妈咪亲近啲，学嘢仲叻啲添。想知更多母乳喂哺嘅资料，可以上 fhs.gov.hk 睇下噶。 哇！个厨房实在太热啦，工友喺咁热嘅环境下工作会好危险，点算咧？ 李强，呢啲用脑嘅嘢等我嚟，我要保护厨房工友，毁灭热啦！我踩。 两位啊，你哋净系喺度嗌我踩系冇用嘅，等我话俾大家知点样喺酷热嘅环境下工作嘅安全守则啦。 哇！喺度抽气，饮多啲水，真系舒服好多啊！真系想日做夜做，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 自闭冇人想同你白头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厨房太热，惨过热锅上嘅蚂蚁，环境舒适。开心过雪柜的盐焗鸡，我是 AP 潘宇谦。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的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的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的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多谢 Eric， 多谢 Eric， 喂 Eric， 早晨啦。头先啊，打几次都揾你唔到啊，你系咪匿咗厕所？ 有啲人话，点解你个钟打打唔听，今日唔听电话？ 我次次打我都同你玩噶啦。 你哥扮边个啊？你扮边个？我点知你扮边个？扮我咯。我就想死，唔想听我电话。 我哋 Eric 唔好嬲啦， 唔好嬲啦，成啖先。 啊，嬲嬲住。 Eric 啊，嗱呢几日咧，即系我谂大家有一个感觉就系好热，好热，好晒，好晒， 系啊，热到癫啊， 系啊。咁嗱，你我哋喺室内都话热，咁人哋户外做嘢嗰啲更加热啦吓。但系我哋今日因为讲宠物啊嘛，所以不如讲下宠物。 其实会唔会都中暑嘅咧？又或者我听过好多以前啲人讲话，你养长毛狗啊、长毛猫啊，你预咗夏天全日开冷气，呢啲系迷思定系 practical， 即系真系要咁嘅咧？咁样啊 ？OK 嗱、啊，一般嘅室内环境其实就我认为还好知识，即系其实好多时你开个风扇都其实够嘅，睇下你间屋企热啦，好明显如果你住顶楼嘅。就是、如果閂曬冷氣，入面真係高過即係好熱啦，八度咁樣啦，二十八度，我諗即係呢個情況下就好極端噶嘛，或者你可以校25度俾佢啦。 即係開冷氣咪你意思 係？係啦，不過就即係廿五度就有，其實好得意嘅，我最近睇過啲information 咧，就係佢哋話，即係你係好多時你開25度咧。长成日咁样开好低啦吓、啊 mm-hmm. 就即系好热咁样个冷气咧，就其实好过你放工开行佢，因为你仲用电仲多啲，因为你要净系咪都要喷走晒啲热气。 嗯、mm-hmm. ， 所以咧， mm-hmm. 如果你间屋唔系太大，你个冷气机真系会熄停嘅。其实你校一个高度咧，廿五、廿六度、廿七度都好啦，就其实咧会。可能环保过你夜晚黑放工去开佢嘅、嗯。 哦， 即系意思即系你都赞成全日开冷气，但系就 唔系。如果你屋企啦，咁我屋企就咁样啦，我住村屋嘅，咁就变咗咧。其实咧，系顶楼热嘅啫，下边其实几凉下嘅。 系嘅，真嘅， 所以 地下 冇需要啦，系咯。 嗯嗯，我、哦、明白。 哦，咁就要睇下，即系因应住嘅就系你究竟嗰间屋嘅温度可以去到边度，系嘛？ 咁我想问啦，即系 technically 问啲。如果即系嗱，我哋唔好计嗰啲即系剃咗毛嗰啲啦，即系正常嘅猫猫狗狗咧，几多度佢哋叫做顶得顺，几多度以上叫做顶唔顺？ 其实如果你嘅狗高过39.5度以上咧，就其实系中紧暑噶啦。40度咧就危险，即系要 你讲个 room temperature 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就变咗咧，就佢嗱有咩情况下中暑？就我哋香港最常见就系、是、出面跑嚟跑去啦，第二天時啦，喺個車嗰度中暑啦。外國多啲嘅，因為啲人去 shopping 擺嘅喺車入邊，香港就啲停車場就喺室外啦。 不過 都可以好熱啦，好明顯。 好辛苦 嘅，好辛苦嘅。去 grooming 嗰陣時咧，吹熱風嗰陣時都可以中暑嘅。 嚇！ 吹熱風都會中暑？ 哇！ 哦，係你有時你會見到佢哋好辛苦嘅，因為太熱，你又唔知喎，佢伸條脷出嚟咯，係咁樣喺度扯氣，係我有次都好驚。 好明顯就即係。即係你要都要擺一陣忘記佢咁樣先至會啦。不過都要小心啲啦。即係譬如啲細狗嘅面積細咧，就其實散熱難啲嘅。 Mm-hmm. 記得狗仔散熱咧，基本上係有兩個地方嘅啫。Mm-hmm. 一就係口嗰度嘻嘻嘘用口水去揮發嗰啲熱力啦。 Mm-hmm. 有佢有好少少個汗腺喺個腳板嗰度嘅。不過你問我就嗰度有少少多餘嘅。你問我， mm-hmm. 因為少到都冇咩意思嘅。其實我哋學。做手醫嗰陣時咧，佢教咧嚟急症應付個中暑咧，就係、是、我 撳佢穴位， 噴啲火酒喺 噴啲火酒嗰度，落腳板仔度，即係個肉頭個位嗰度。 你問我就最主要唔係咁啦，最主要就係、是、淋濕只狗，咁用風扇吹乾佢。就好多時候我喺個花灑嗰度淋住佢咯，就唔好浸嗱，唔好用冰。冰有幾樣嘢唔好嘅，你估唔到咧，一唔幫佢中暑，因為你中暑係你個重心入邊嗰度中暑啊嘛， 散唔到熱。 系啦，不过如果你开你用冰咧，你就整你会收缩你个表面嘅微丝血管，就变咗你其实会反效果嘅。 哦、嗯， 系啦，不过咧， 大家记住， 有一个危险咧，你系中紧暑啊！你屋企如果中暑咧，你哋都应该淋湿只狗用风扇，唔好用冰啦。咁就要用探熱針探熱嘅，咁因為咧佢達到大約就頭先達到39.5咧，就一定要即刻停你做緊嗰啲嘢噶啦。因為咧佢中咗暑之後咧，其實佢個平溫嗰個系統咧，其實壞咗噶啦，所以咧變咗咧就佢會過你會過度整凍佢嘅。 但唔係，我想首先問啦，我真係唔知道，咁狗仔中暑咧，佢有啲咩症狀嘅？即係因為佢唔識講噶嘛。 貓狗都係一樣啦，就第一樣嘢嘻嘻嘘啦，你會見到行緊山嗰陣時，或者佢會越嚟越慢啦。點解可以扯我只狗嘅？本身行得好快啦。會開始腳軟啊，軟泥泥一震啊，嚴重就會攣低噶啦，攣低佢就會去到攣低嘅地步，好多時只狗就會抽筋其他嘢噶啦。咁樣就中暑，你點解會有咩事？點解我哋中暑會有？因為你開始入面你 literally 好似微波爐緊自己，入面就會你焗熟緊入面嗰啲內臟成啦。咁你個腦會腫。 腫啦，你抽筋嘅原因係因為你腦腫，咁樣就好明顯嗰啲會引致死亡。咁好得意嘅，你嚟到頭先講話，如果你睇咁你急救嗰陣時就你喺屋企開始做頭先講嗰啲嘢啦，咁但係即刻你降得佢温或者你降帶嚟睇醫生，咁好多時咧開頭冇病徵嘅，如果唔係嚴重累低嗰啲中暑咧，你嚟到咧只狗好似冇嘢咁樣嘅，不過咧其實你焗數啲內臟咧，其實你嗰啲死咗嘅細胞啊，流嗰啲分泌物啊咁樣咧。啲廢物咧就會整壞個腎啊，整壞個肝啊，好多時係之後嗰幾日先至開始有後遺症嘅。 嗯， 哇！ 咁好明顯嚴重後遺症。 聽落好似好嚴重喎、哦，你焗熟咗個內臟，有冇得？ 係啊，係啊， 有冇、 啊？ 有冇得 recover？ 我永遠同客人溝通就即係要坦白同埋直。咁就其實咧，同埋容易明白。咁好多時中暑，你頭先都問啦。我就最容易形容就係 literally 你係焗熟緊只狗。入面啲肉開始熟， 唔得人驚。喂，如果係咁樣，我就係咁諗啦。咁不如唔好帶佢出街，或者唔好帶佢行山啦。有時，即係如果你咁熱嘅天，係 大熱天時，潮濕，大熱天時，真係乜嘢狗品種都唔可以。咁好明顯有啲病嘅動物啦，你做貓或者狗都好啦，病嘅動物啦，同埋扁面嘅動物啦，多毛嘅動物啦。呢啲就特別危險添喎。 哦 ，OK， 明白明白。咁其實咧，有啲人中意喺夏天咧，將啲狗啦，多數係狗啦，貓少啲嘅，剃曬啲毛。其實呢個係咪都一個幫助到嘅方法咧？ 係啊，有啲狗啊，有啲狗種啦。其實好多時你睇你咩品種嘅，譬如有啲品種咧，譬如我約瑟聽你咁樣啦嚇，咁樣就佢啲毛其實冇咩，唔係你 feel 到嘅質地都係保暖嘅，係。低多底層嘅毛嗰啲狗先至需要咁樣做嘅，咁、所以約瑟車釐咧係好多面層嘅毛好長咁樣嘅，好似人頭髮咁樣啦，基本上佢哋好似頭髮嘅。不過咧，就譬如你養只雪橇嘅咁如果大熱天時嘅你日日被逼要帶佢出街大小二便嘅，剃毛係有幫助，不過唔係只只狗需要嘅。咁啊你自己即係黃昏時候帶佢出去大小二便就一般嚟講都 OK 嘅。同埋記得你要諗你只狗個。又 fit 唔 fit 啦嚇？你聽日叫一個即係我肥肥地冇咩做運動嘅，帶出街，我好明顯我嘅運動量就容易啲中暑嘅。 嗯， 係啦。不過如果只狗 fit 啲就好少少咯。 咁貓咧， 我都試過咧，涼嘅涼天氣，不過出面好潮濕，只狗 fit 到爆，每朝頭早同個主人跑步嘅。 哦， 不過都中暑有一日， 即 係個主人好惡言話，我只狗抽緊筋，唔知咩事咁嚟到，原來中暑。 咁都要小心。 咁貓又點啊？貓點啊？即係貓呢方面， 貓就 通常喺屋企啊嘛， 一樣嘅，係啦。好多時我最常見貓中暑係反而帶出去睇醫生。 啊，係， 反而帶出去睇醫生嘅時候中暑。 如果第二天時搭的士啦，唔好行好遠咁樣啦。好多時係 local 人。帶着貓行落嚟，或者要等巴士，或者生病，因為好明顯有啲人會偷雞帶着貓上巴士，就是、公共交通啦，等好耐喺第二天時只貓就中暑。 喺個箱裏， 啲貓最而家香港最興咩？波斯貓啊，異國短毛啊，全部都扁面貓咧、咦呵呵又肥咧，就好容易中暑。 更加容易中暑、哦，咁啊真係要小心啲啦， 唔係啊，我諗起啲貓好可愛啊， 扁面同埋又肥。 貓好醒目嘅，其實喺屋企中暑咧，佢哋會匿埋喺。 涼啲嘅地方， 佢會自然揾凍嘅地方。 嗯， 所以如果你只貓病咧，就佢會可能冇咁喐啦，就容易啲中暑。 明白。 我見佢哋成日咧喺咁熱嘅天氣咧，會點咧？瞓喺地下，因為地下比較涼啊嘛，啲街磚 啊 嘛。哦，都係自己識揾方。 喺廚房嗰度。 好，作為主人，多啲關心，多啲照顧佢哋嚇。希望大家咧都要健健康康，貓貓狗狗。OK， 唔該曬 ，Derek， 你都小心喎，你唔好中暑喎，知唔知啊？你嚇。 係啊，你肥啊 ，Derek， 扁面啊又。 係啊，要做多啲運動啊。成 啦， 食 下 都太 急 嘢啦。 OK， 好 ，thank you， 多谢晒，拜拜。好啦，酷热天气几好生冚，今日真系好热嘅，33度啦，而家相对湿度62%。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啦，今日各个地区有骤雨，下昼极端酷热啦，而家多咗呢个形容就系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都系同样嘅天气，星期日狂风雷暴，星期一二有狂风骤雨啊，风势颇大嘅。听日星期五啦，嗱，我哋听日咧，我哋嘅达人又有另外一个达人， 又有一个犀利啦，哇，系啲功夫达人啊， 哇，打个 咦，咁我个问题咪问下小念头系乜嘢咁啦，系咪会？ 唔知啊， 我不听日大家就要留意下啦。OK， 好啦，而家送上职业安全圈嘅，听日10点再见大家， 拜 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好热啦，好热啦，就嚟用啦！ 肥强啊，你冇事啊嘛？你咪中暑啊？我拖你出去啲阴凉嘅地方先啦、 啊！喂喂喂 ，Sarah 姑妈，你做咩拖我啊？厨房种地，危机重重，唔好喺度玩啦、 啊！肥强啊，你系咪热到傻咗啊？哎呀，喺度语无伦次啊！你唔好吓姑妈啊！ 两位发生咩事啊？有我 A P 潘宇谦，乜都唔使惊啊 ！A P 救我啊 ！Sarah 姑妈傻咗啊！佢拖我后腿啊！救命啊 ！Sarah 姑妈，你咩事啊？ 哎呀，你唔知噶啦，肥强啊，佢先头啊，热到傻咗啊，系咁喺度大叫话好热啦，好热啦，就嚟用啦。喂，咁我以为啊个厨房太热嘛，佢喺个厨房度做嘢，热到中暑，咁我咪拖佢出嚟去啲阴凉嘅地方咯。我仲 plan 好啊，左手拖住佢嘅右脚兜过个炉，再穿过个焗炉，跟住咧就去到后栏就俾可以透凉啊嘛。 Stop！ 啊，两位实在太胡闹啦，等我即安快闪合 A P 为大家拆解饮食业厨房酷热工作环境嘅安全守则啦。 哇，好劲啊，等我记到实先。 哎呀，咁我都唔執书啦，我寫低佢再背熟佢先。 飲食业厨房嘅工作环境呢较为特别嘅，就係特别湿热啦。原因係当使用煮食炉、烤炉同埋蒸锅嘅时候呢，厨房会变得特别酷热同埋湿热嘅。如果雇主冇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员工就有机会患上热疾病，例如热衰竭。热 衰竭好严重咁，有咩病征噶？ 热衰竭系一种响酷热环境下持续大量出汗，令水分同盐分流失，导致生理调节唔能够有效控制体温嘅情况，患者会严重脱水，症状包括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及神志不清等，可视为热中暑前期。 正确啊，喺环境酷热嘅厨房工作嘅工友呢，如果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呢，除咗热衰竭之外呢，仲有机会。 我知中暑。 咁中暑同热衰竭有咩分别啊？ 中暑即係热衰竭进一步恶化，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失调，包括体温调节功能失常，加剧体温升高，身体产生急性反应。 是啊，当人体不能够有效控制体温呢，就有机会出现热衰竭，严重可致中暑，若果不及时降温和急救呢，更加会有生命危险。即刻快闪合 AP， 如果工友真的出现这些情况，那怎么办啊？ 基本上呢，如果工友出现热衰竭或者中暑呢，都是首先通知主管协助啦，同埋评估工友的清醒程度啊，仲要将工友带到阴凉的地方。如果工友清醒呢，就首先俾啲飲料去補充水分同埋鹽分，為佢降一降温。 我知點樣降温啊！嗱，包括咧就係用扇撥涼，又或者係吹風扇啦，除去工友嘅衣物，向工友灑水，以及用濕毛巾，以及用毛巾包裹嘅冰袋置於喺工友兩邊嘅腋下或者係腹股溝。如果冇冰袋，可以以毛巾包裹嘅冰凍飲料取代。 正確啦，不過記住啊，千祈唔好為工友咧過度降温啊！如果工友出現顫抖，应该立即停止降温和为工友保暖，即刻打电话叫救护车。如果工友不完全清醒，就要检查和确保中暑工友的气道畅通，维持呼吸和血液循环，并尽快为中暑的工友降温。还有就是千祈不要提供饮料给他，亦要密切注意工友情况的变化。如果工友不省人事，应该将他置于复原卧室，并继续检查他的呼吸和脉搏，同为佢降温，直到救护人员到达。如果工友心跳停顿，应该尽快施行心肺复苏法，同埋尽快送院啊！ 其实雇主都应该喺厨房加强一啲嘅散热设施，例如妥善嘅抽气系统，确保工作环境舒适。另外，煮食炉具应该装置排气罩，以排除热力，最好系分隔高温嘅工序。 有齐呢一啲设备，厨房嘅同事做起嘢嚟就会舒服啲啦。 如果再加埋其他预防措施，就会更加有效帮身体降温嘅，例如穿着通爽、浅色同埋松身嘅衣物，以方便排汗同埋减少身体吸热。 我知啊，仲有一个我认为非常有效嘅方法咧，就系尽量减少体力劳动，需要时使用工具协助，同埋安排小休时间。所以今日嘅环境，我系唔会做粗重嘢噶。 同意啊，粗重嘢我都唔做得噶，小休嘅时间尽量多，咁就 very good 啦。 哇 ，Sarah 姑妈，我支持你啊！为咗唔好太辛苦，所有嘅厨房工友咧要多饮水或者其他适当嘅饮料，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同埋盐分。 并避免饮含酒精、咖啡、茶或其他含咖啡因的饮品，以防脱水啊！啊，西华姑妈， 系 我哋有咩好啊？ 雪糕、红豆冰、打孖上。 哇！我要多雪糕、多红豆、多冰。 你哋不如多啲饮水啦，多啲喺适当嘅时间、清凉嘅地方休息仲好啦。雇主或者负责人有责任为员工提供清凉嘅饮用水，员工亦要定时饮水，谨记留意水分同盐分嘅补充啊。 我仲知道啊，理想嘅室内工作温度建议维持喺摄氏20-26°C，而相对湿度就系40%-70%之间。员工如果能够喺舒服嘅环境之下工作，唔单止可以减少出错，提高工作效率，咁样工作嘅时候发生意外嘅机会亦都会减少噶。 啊，我终于明白啦， 肥强，你明白咩啊？ 我终于明白点解我做嘢成日出错啦，同埋成日发生意外。 因为厨房嘅工作环境唔舒服，所以做嘢出错同埋效率欠佳咧。 错， 咁系咩原因啊？ 因为我哋缺水啊 ，Sarah 姑妈，我真系好想饮雪糕红豆冰啊！啊，冇得饮，点算啊？ 厨房太热，惨过热锅上嘅蚂蚁。环境舒适，开心过雪柜里面嘅盐焗鸡。我系 A.P. 潘宇谦。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果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弹下饭间。偏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奔走，记住无惊怕。见就见，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睡，变白发。是难测，喜欢天色常蓝，也许渴望有就有，可以快乐还会有自由。天黑黑，抱抱你，世事在变卦。天黑黑，茫茫城内，未来为了谁挣扎，都要忘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走，记住无惊怕。见就见，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地球能。着睡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哦哦哦哦哦哦哦，头发白，抱着睡头发白。 天天太阳高高挂起，马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